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78集，杀三。傅修言是太子的名字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当胸而过的剑光仿佛一条银色的蛇，冒着森然白光，而慢慢溢出来的血迹却是和地上的薄冰粘成了一块。翼凤阁背靠大峡谷，黄甫浩最后的一声怒吼却是用了整个生命声嘶力竭地吼着，也因此余声不绝，晃晃悠悠地传了下去，一层又一层，就像水底荡起的涟漪。另一头，正在往翼凤阁赶去的太子一行人动作忽而停下，他们在下山的背阴路，回音听的不甚真切的模样。太子皱眉道， 方才是不是有人在喊本宫的名字？ 侍卫们个个面面相觑，俱是称听不大清楚。太子想了想又道， 大概是本宫听错了。 这普天之下除了帝后，还没有人敢连名带姓地称呼他的名字，况且此刻翼凤阁应当没有什么人才对。给各位的帖子上约定的时辰是巳时，不过太子自来就有早到的习惯，所以辰时就上山，他应当是第一个到的。这样想着，便觉得方才不过是自己耳朵出现的幻觉，可又不知道为什么，太子的心中隐隐冒出一些不安来，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等到了翼凤阁的时候，老远就瞧见亭子里背对着他坐着一个人，瞧着背影就是黄甫浩了。太子有些意外，万万没有想到黄甫浩竟然来得这样早，他笑着上前打招呼， 没想到黄甫兄也来得这样。 一个早字还没有说出口，太子的手才刚刚拍上黄甫浩的肩膀，黄甫浩却咚的一声直直地倒了下去。太子吓了一跳，立刻伸手去拉黄甫浩，这一拉之下，黄甫浩正脸对着他，太子啊的惊叫一声，一下子松了手。黄甫浩的眼睛瞪得浑圆，大张着嘴，似乎极为愤怒惊愕的模样，然而他的衣裳却是湿冷的，只因为当胸处银色的袍子上已经被大块大块的鲜血染红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太子心中一慌，脑子瞬间猛然，黄甫浩死了？这怎么可能？他还没来得及对这一事情做出反应，就见自外头突然冲进来一大群人，皆是侍卫打扮，瞧见黄甫浩横躺于地死活不明，就冲着太子怒道， 大胆，竟敢谋害太子殿下，拿命来！ 二话不说就朝太子扑过来。太子自己也带着侍卫，侍卫们自然不能让太子被人伤害，和那些个侍卫打作一团。太子这时候也才明白过来，这些对他拔刀的却是黄甫浩的侍卫。可是黄甫浩的侍卫方才又去了哪里？怎么现在才冲出来？太子还记得解释，高声道， 本宫才刚刚到达此处，到达此处黄甫兄已经遇害了，并非本宫所为。 那其中一个领头模样的侍卫闻言却是恨声道， 满口胡言，方才我等在山腰处等候太子殿下命令，听见太子殿下亲口喊出是你加害于他，我等苦于一时不能立刻到达，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又如何抵赖？ 说罢又举着剑冲过来。太子一边被自己的护卫护着，一边瞠目结舌，黄甫浩喊出自己加害于他，这根本就是个笑话。他才刚刚来到此处，黄甫浩已经死了，黄甫浩为什么要污蔑他？等等，太子心中突然一动，之前还没有到翼凤阁的时候，似乎听见有什么人在喊自己的名字， 只是他走的是背阴闪，听得不甚真切。莫非那不是幻觉，而是真的？可是黄甫浩怎么会叫出他的名字呢？太子心中一团糟，却还是说道： 本宫刚来这里，本宫怎会加害于他？ 东齐狗贼，你将我们太子哄骗出来，又在帖子里让太子殿下将我等留在半山腰，以此为名方便你下此毒手，此仇不报，秦国枉为人一遭。 太子如遭雷击，给黄甫浩的帖子是他亲自写的，为的就是让这一见钟情的戏码更加自然真实一点。太子约黄甫浩出来品香，这香恰好是王弼无意间寻得的一炷香。谁知道王弼的新晋夫人不懂事，将自己的妹妹也邀出来看个新奇，四个人无意中凑到了一块，后面的事情自然就顺其自然了。可是那帖子里可从来没有提到过什么要将自己的侍卫留在半山腰。一个侍卫护在太子面前说道： 殿下顶不住了，这领头的人不要命，殿下还是先行离开吧。 太子抬眼看向对方，黄甫浩显然已经气绝，人死不能复生，那些侍卫大约知道自己主子死了，就算是回到秦国，也会以一个保护太子不利的罪名被秦国皇帝迁怒，到最后不过也是死路一条，干脆将所有的罪过全都归结于太子身上，眼下是要和太子同归于尽了。他们招招狠辣，太子的侍卫却还要护着太子，却是难以抗敌。太子有些犹豫，他这一走没有将所有的事情解决好，几乎是默认了这个污名。可若是不走，瞧着对方来势汹汹，太子不晓得自己还能不能安全活着回去。他咬了咬牙，又看了眼地上的黄甫浩，一狠心说道： 走。 义凤阁发生的这件事情，外头的人还是不知道的。沈东陵和王弼坐在马车中，马车还在往山上去的路上，到山脚还有些距离。他们今日不过是来做个见证，去得太早反而不妙。况且沈宅到义凤阁要远些，若是沈庙没去，他们去得早了不方便太子和黄甫浩说话，所以王弼就吩咐马车故意慢一些。沈东陵依偎在王弼怀中笑道： 夫君今日心情瞧着不错。 王弼搂着他： 哎呀，娶了家人心情自然好。 一想到过了今日他在太子心目中的地位又会上去，王弼的心里就不由得得意万分。员外郎府上虽然因为私盐的生意富得流油，可都是暗府，还要随时提防着被有心之人发现而检举，连累了一整个府。人总是要往前看的，从前王弼走的路子都是稳扎稳打，可当不缺银子的时候，权势就变得有些重要了。他也想要能够一举冲天。王弼是太子的人，太子原先在几个皇子中虽然占着正统的名号，可是反而不出彩。可是如今其他皇子争权夺利，文惠帝反而会更看重太子一些，觉得太子更好把握。文惠帝有心扶持太子，太子也渐渐地一改往日的作风，连带着他们跟着太子的人也渐渐生出了勃勃野心。再加上王弼瞅了一眼怀中的家人，娶了沈东陵后，他越发觉得从前那样稳扎稳打虽然稳，却到底不容易出人头地，熬上几十年人都老了又有什么意思？沈东陵却是颇合他的意味，似乎总能鼓励他做一些从前不敢想的事儿。王弼心中很是庆幸，如今只要沈庙的事成，太子继承帝位更有把握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他也就熬出头了。 正想着，马车却突然停了下来。王弼掀开车帘问道， 怎么回事？ 一个侍卫跑了过来，王弼认识，是太子身边的人。太子曾经派此人与王弼传过几次话，王弼对他还算熟悉。不过此刻那人的脸色却着实不好看，不仅如此，衣裳还有些蓬乱。他对王弼挥了挥手说道， 王大人出事了。 沈东陵在车里听得一顿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